知道拥有什么，可能我们都寂寞。 说声失陪，我已经 沉默变成了忏悔，无路可退，只能无言以对。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今天瑞米浓汤有一点咸，痛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晴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分手夫妻， 我的夫妻， 我的夫妻， 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夫妻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Thank you.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中央，写着我原来的方向，应该十八九岁进酒堂，干了一句喷酒花衬衫，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看着花你一定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醉人肠，是值得见一面就在街上走一遍，就像这正在转盘是花的嘴几个变名花里过了几个圈，和树上的红唇在西厢粉身少年， 我有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歌到此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头的彩虹码头，待我还在人聚一楼 付出，不是真心就会